的福音，保真今有见证夫人，请相你比红榜破水高床，高地当进驸马陈世美，使他抛弃妻子，杀妻灭子的之罪。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问敌对臣父，今是本府言定要审他一个水落石出。包公守得道命，两帮水平的手里，包公的人拿样子设施了，身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个地发火张，所以设施再再要紧，神的个开箱保证了国家品毛，生来极易清高，替上冬日纪念放肆欧女教授，既美分八字，双目性光耀，可以放二黑，哪块就高，欧女长须，胸里飘飘，对大二三三，真欧魔，一日相吊，身处的忙在身，龙兔遭。一起四遭忙报，坐灯照凶牛大外腰，共守天理风四中，显得天赐卖名标。包公的人脾气大白人过分，但是白公日公正黎明，天理风四驸马交人禀南王请国庆，公与公的跟现在包拯守到公墓中 有 杨白发臣那是妹押上堂啊， 是他人捐躯，将不发生师妹押上堂内走。谁叫你过来？与不发生师妹阿德给他到米老下。喂，大人，不发陈师妹到。 包公一望陈师妹来。一口真师妹忙正我睡个米立好来打过是个乖当时与牛高的位置，口真师妹倒是身体立定，这个真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对浪向说嘛，终于正我身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浪，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振，带这个包公要是动都不动，口都不开，口都弄弄的，老身都进去阿哥帮我，三万我一根耳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阴高了百万我，阿哥帮帮我，所以你老去啊，包公是用口里的哪个倔强？陈世美， 包贺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之罪，而今 何在也非？你身败的反面来自家阿婆子，当真呐？想想想看风中，不是令我贬离之志，令我上恩的眷恋，你既胸怀，就是本宫有罪。你小小看风风雨难和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胆，有王法的收在，今有远高见相面，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见相面带上来 啊！是 冯大人君，愿高平相礼当堂。丞相来啦！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礼上堂啊！ 是泪流，那又是生死黑，难无兄的，今日破也死。给他大米拉响，嘚不伤的下回。听听大人的人，内部人心向里可 人向里 可人 今有陈世美一见到案，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大悟，都以乡里落个罪，社会不足一切的一苦嘛。估计沈师妹来了那大米拉来可怜的种鸭子，甚至绝望之类。你想哪点很容，恨不得奔那去把你拼命的。我感觉这真是夫妻人，你活得么长上那是一个愿你娘这个至于夫妻。跟你们两个为后世事，然后鸭鸭在家吃门，你是要老虎夫吃的，没你你到自家亲家女子都得要杀，没人家恨人哦。这样的给他们心里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着眼睛好他告诉你这个路人，你的亲戚总应归转遇上有忘记尽管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也不服输 啊！乡亲，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共同 下呀风雨一双 儿。 他是天仙 话听不懂。他是家贼很精傻，很精傻，为要杀妻灭子，杀妻娘，应该只押语的好精傻，好精傻，娶了帽子你咋样？要那孩子呀，真治疗了母子的人，他乃以为公夫名下去，故而他死定的岁不大多。 今朝当大米百姚的中心是一笔，晚上正是买了你带大大米，让你当米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进乡里的这个百空十五了，带正是买上米空口，因饮酒那啥子人了，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啊，抛弃这个你要娘在抚养，你的子女在要杀那个你的人的妻女了，一点点不啦，望空多十年我告诉你妻子能生长牛的你影响你 是 本父应与你张喜臣冤，你孙公一旁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而阔天难得，俺听见真是美看个人光心里好，再听见阿伟大不听，你定定要你后头一头出去，啥个后头？我怕后继去杀他一朵孟子，我个张子听到姑息外分龙听上，但这个后继难死，那你来晓得？哦，后继死高死了杀他，为啥？你识字之后，何其的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死人都记了三姑娘。陈世美想想，我该死，托人托那个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家何其是我的心腹，笃笃定定杀进乡里，问，嘿，阿想得到吃啥个种子的。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苦啊，在锦乡里苦苦，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讲的啥？古人啊，我当你的父亲，百年父亲啊，恩深义重，你苦了一生儿女迷了，那你当你的父亲，真是没想想你为父亲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你外遇我这个男人，遇我这个男人，你就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吗？啊！为受夫妻之情，我要扣了儿女命了，又让你告得了吧？这一口青竹山雨，可以望风的养着，两步不受到再多夫人。那是你自家的秋气不说出来，心里想得好。现在保证了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也不是聋的，那我怎么听见？听见了， 听见了，当你不搞，大批人本宫仗义失言，向你死狗奉母，他冒人问情，本宫又要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差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何度安平，选边的红人，那开封府何度安平凭啥呢？包公晓得，真是卖张纸卖交往，都为你挖在局地。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你一点点不有后事了，但是你挖在本府应判断安人，又凭身正的佛正。包惜人既然立志偷渡安心，修遍神真佛真，我请问你，乡里盲人关情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便走来那边啥吗？你一句爱我说你是我告诉你那边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北与你当面这对，难道不是真知？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空余三昧六正道，他作证。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掏空就你的那拽我装小哥哎！啊，红光经济的东京比量一千多里路，一我告你给他千里行男人来，那行男人来晓得要当官司，打死美女一道来了。那拽我还是蛮门手的，俺们上牛市都吃个中哎！今朝当时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堂作证，这个愚昧你还不能到堂作证。好吧好吧，有了美人不能到堂作证，我与真人是人真人佛的，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说好，你听见证据没好，真是美，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得的佛罪招王。好，本府言普渡安平贴着的事但一去不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拿不能拿没拿拿不得，啊保人大林车辆盲镇当面护林，你看那不怕保人好啊，啊这真是没中到你刷刷了不刷刷，我没刷给衙门当时什么当时多来站龙门斗天，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刻呵呵，风信啊，哪么对我去请了去，等到风信我起来，我心底吹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真是就是啥人，真是没口气个两个死死高个死中年的一口个逼近你来的，他叫叫虚夸这个风信是弄笑的。啊啊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的水阴风上那个带对了。带对了向里爱妻丈夫 要是一筐子爱气装子爱了少不了豆名字啊啊是个呀真是美都是苦上子个风心个心我的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一条心跳不是爱竟然我的发火根本是真傻我真病人让我种子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为了我种子娘你都开心开心要种今日就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是下风心但是我下好个风心奋发出去我个风心下好之之我原来就想到的我想说新娘我第十五来就种少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子上牛子我以为要考我个风心拿去死了李下一村里个米熬个呆呆的这么奇怪我个风心那份发财啊此时我的落在冰箱里水啊今天拿到刚刚来不及了你这落在大米浪来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我一摸个鸡米饿了你哪里会有一张窝窝来我原来打张三阳商量张三阳饺子农民不能做过几套新的因为我这个人光是高过上无数来个派人生了行李才别听我抓的病比较那么我饺子农民走上理想我去我在哪里对让我去我在这了我我才走来个地区一样我是做不了地里的老板张三阳说的我往地扶出来那么我连这个铺面火柴通通来作背我说你马特子吧马我来个东西谁收在房东里大概张三阳叫分马特那那边行下你行牛牛行在东京来么只那个来地里总刚七个张张三阳我给铺一张在去不然要死一个要死一个来那那边不理解铺面要带带你下去摸到这个风头面行我可是人光去笑你这傻作死啊而且今朝当时你该搞今朝把他挡你了我有两只风筝一句人的听有两只风筝我可风筝一挪挪的挡你了老子说毕竟人的听听上方真居落他人不遇了这风景心真得分明真是美啊当日尊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家事啊你不送我一生不落的美丽就你得帮着啊帮着那封信落了让不能口口让我就抢不着个口现在信落了我睡那么努力 此怀必是准兵学军龙他抽一个头头忙主人吃的那一发铺开我总兵哎真夸娘上心地白一道到时抖一抖像汤都还一个盲针之力练成 哈下一口就要这个了也自夸在你坏的证据那两百把你就觉得哎呀大人神思没他大大坏的病症这里是老师哈 杨丽休得担忧孙姑娘 是 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党了的老者对将本夫人早已潦倒归台喏你得亲笔书信来人请 刚刚奉行该大人之故的话出来 现在该大人之故的呸取出来你乱看 我看这封信真在时候 真是美天地是一副天地心为难但一口一怒出来喊 刚没刚的不是德明自得的家汤都是感觉汤都拿的为汤里香为娘好意哎可是一样一不容并还用被开始来够够了你的干了火龙的科技不真的是 可不德明先去抽屁一次抽屁左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开哎呀大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问他 罗兰 这封亲笔书信要拿让朕听与当今天的字的观看 这封信嘛要不往地去真是没像我要细夸的那我容易分弄清少 那么的 那么难道是真是没个封信刚刚封查他封信你不扣扣扣位啊可能是高不定可能是高不定以来也有封信这来自于家高公相得的是要等这真是没个必定是要吓得一死一死 哎爹俩呀个当时你也死扣了扣得出的也死扣 现在真是没还有时间了死扣那啥人回来打米了 是要留的打米了但过手你心里面慌也是没惊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耐心败火可了了是过上想嘴里要进草现在这是他从真的心来了哪么需要动真是没注意的这封信一落落到你身我讲不过这一下不要再是高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半道我论他的要有红跟踪杀了气丁家我今朝出事体在了那丁家的身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今朝一不走二不许搬到我让他的要你得把周期一口口气人家一大副高举例不有那么扯腾那大明那么难说心胖个的要咋处处住来努力人家的这上次那老子得的是死他姑婆人家一百个死他爸爸给你耍个大不了我被当江湖莫来弄哪但你的这顶不到是也做一个狼子给你用这啪车住了面啪啪两脚在一起向你身上敌人去吧 哎呀那你为什么比较狂这个比较狂哪里的是原来想一定吃到一起你哪里的人真的大贼 不住一口啪一刀 分体吧 一想一想 将这个一脚板跳起来的娘的鸡尾巴骨头流血出来，那么厉害。现在一口粉刷刷口里白外分白起来，来得一夸，用尽寸当几脚手掌，跳出来踢第二脚。要等那第一脚了，旁边人分旁白。你现在第二脚王脚来吧，不要，站住！寸当不许动，再急，真是那把脚，要说出来。包公一向来今朝让开封府公堂外用各种手段为当两得，朕地相安秦王啊命 啊上， 地相安秦王身体，怒臣马上一声吩咐，大军奔上欧沙王，台下身上。关龙啊，老板，抽出了我顶上风暴身上一道牛大顺兵器的啪，小等到保安系统顶上发起的，痛！真是没有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插了棉花睡着了。本来你身体倒退，又不带来保护，你来叫你李登，重新他。别住了，身体在这边上有人哭了，你还够当家的姑娘。本来有个父母哎，现在头上唔刷刷，身上唔刷刷了，哪能有丧母？那不幸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大怒奔赴人大大，受此风。你身犯十行大罪，二听本府言，先夺你的罪状。真是没听什么呢？哎呀，真是没有听好。好了，少文听包公说，你都上当，我有上当。上浪又上哪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装不能装死了。你上大的当中又装不能还装了，我最好背了那头带听包公，真是美。 Thank you. 真哪里跟范大人把不给有东四会听的去不早已了到底会听不会的去我无论给但我也得不合一空难受了啊对需要得命吃苦刚住相我年是相几年啊真的年心里想年这样年子我好他生我好自由啊你只要我年满年我真最自然最初在人家里可能都两三个了我哪里不叫别人东西我自家东西我牛好杀很多啊这边的牛让我睡哪么打你黑迷空的讲一道死我还记得了皇帝的我以为可以一个记不到大人但本宫神灵神下了是李凡的原告的原告哎呀下面请呀 收拾了本宫吧。 哎嘿，家里听见个两三声，这个吼，真的要埋头听命的。看了夫妻人文了，看了那两个爹哥面了，我只看了夫妻人文了，我只看了两个爹哥面了。我这样来拿你娘这个人物来，一切事情收了。可那你事情要拉浪子了，我一边像金锅豆腐，我一边到开封府要干你一场，是你非得弄这样的。你既然不认你娘这个拿你够出宫门，而且还要怕后继再大再过道要你娘这个事，嗯，不后继救我，我真叫你来这事了。哼，真正的你有夫妻之情的，真正的有闺女之情的。我当年做事不你夫妻，我啥事也不你的当。何以前在真正的人老下，你为要告人告你的。按照形象你为要来相信那个说了。我再要听那个说，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不得证明真的要送到你水底下。我来念书来了。哎嘿，省事呗啊，省事呗！我把你这个烂性狗屁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在乎当中心死了，是在该怎么兄弟哈了在走嘞？大人，大人啊！ 云落家。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 看与他两下把汤的 天地的四贤明，千和会，未央和会，皆相未央会。 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同宿相念念多年。 女都分不成。

痛啊哟。他的屋家里儿啊，这是阴天的事个， 梦中我红包躺了边，哎呀要保重啊。师姐，你去看看什么事啊？哦，相公，隔壁邻女出家，再过两天阴天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有妖言背叛啊。